见他为官不愿小贤，可怜的他端木盆也无悲人叹，可怜他杀驸马献血遭难，可怜他为他敢下令他要过五点一点那你的天哪 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，传统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，演唱者李胜素。 Thank you.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青年琴师王彩云独奏音乐